幻觉中演变，探听你在笑那声线，奇迹的事情这再上演，偏偏你已在面前，却冷落面前我相约天边，偏偏你态度自然，却懒懒未答前，接管我的头像自尊。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放工时候的地铁站是一个令人更加攰的地方，但落下的攰是不同的。重视爱情的女人，一旦少了爱情的自信，就好像连撑起眼耳口鼻的力都没了。落下一面行都继续讲好多嘢，但佢发声好空洞洞，我大多数都只係听。我由得佢带我一间有 happy hour 嘅餐厅。 走咗，祝阿 Sam 又走埋。 喂，唔会系咁噶？上个礼拜打保龄嗰阵都唔系咁嘅。就算佢有人啊，都唔会咁快就话走噶。咁快得嗰啲啊，都未必系长久噶啦。 你对得佢耐定我对得佢耐啊？佢唔讲啊，即系话佢越走越远噶，会。佢今晚就约咗个人啊。所以啊，我唔去问佢啊，食唔食饭佢又唔讲啊，梗系啦，梗系咁噶，梗系好大件事咪唔讲咯。往事我做不到，不是天涯海角。 点会咁快、啊？你哋四年噶啦嘛，你俾啲信心啦。 五年都嚟紧啦，四年咁快走仲好啦。我留返个心喺我度啊，等我慢慢咪我咪死我为止啊。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呢有老婆啊，衰佬啊， 揸靓车嚟同你分手嗰个啊嘛。 係啊，呢两日啊唔知咩成日諗返起佢啊。可能拍拖呢先知佢有老婆。冇计啦。年乜？但我谂下谂下，我想一个唔应该爱嘅人仲好啲啊！我想一个改变唔到嘅人，原来中针。 落霞，你唔好咁啦， 唔好理我啊！呢个我预咗啦，我预咗五年啦。冇事， 唔好咁啦。 你哋 OK 啊？ 关咩事啊？ 冇，我喺呢度做嘢嘅，我叫阿卡。冇啊，我以为你哋有啲咩唔舒服咋。 OK 啊 ，no problem。 好，咁你哋随便啊，有嘢要的话就嗌我啦。 得噶啦，我哋冇嘢，唔该。 OK。 佢啊，正话已经望住我哋噶啦。佢唔讲嘢，我仲以为佢系男仔添啊，成个 TB 咁。 梗系啦，呢间包多啲女同事嚟噶，唔紧以为我哋甩拖讲数讲唔掂咯。 你真系傻咗啦，你 未算啦，话俾你听。阿卡，卡， 喂，有咩事啊？ 冇啊，我搵你倾下偈啫嘛。 哦， 我叫落下。哦，呢个姊妹阿雪。我哋嗰啲叫同一屋檐下， 你哋好似第一次嚟嘅啫喎，系嘛？ 又成日嚟咯，识下你咯。我姊妹唔陪我，又搵下你咯。 哦，冇问题。 啊，系啊，我有 name card 啊，俾你啊。 好啊。 我咧就做布贴噶，咁你嚟买衫咯，减价嗰阵时几时都有折噶。 阿雪。啊，你呢？ 我帮紧人哋做 freelance 嘅。喂， 饮咁多啦， 阿卡，做咩唔饮酒嘅你吓？ 哦，好，我请啊 ，Tequila 啊，唔该。 喂呀，你仲嚟？ 要够两杯添啊！雪啊，你都要啊，你要翻去阿哲饮完啊。 我哋而家成日都以为自己爱得好聪明，预咗唔再相信爱情可以长久，以为爱到几耐都系赚咗噶。但妈咪十年前已经讲过，情系还唔完嘅债，等于攞咗张信用卡，话个尽量唔签，结果永远忍唔住，永远负债。 你是不是怕做女人啊，穿得好像麻甩仔咁嘅。 唔好意思啊卡，佢真係飲醉啊，佢平时唔係咁㗎。 哦，唔緊要，慣㗎啦。 做女人嚟真係好煩㗎，我成日俾人呃啦。你諗下，男人同女人佢埋喺張床嗰度。嗰啲女人呢就會猛諗點樣可以愛得長啲呢，但係啲男人呢淨係識得諗點樣走，所以佢哋全部走曬啦，剩翻曬我哋啲女人喺度啦。咦，剩咗我哋剩翻啲女人喺度， 哇，唔好飲啦， 飲啦。 喂，不如咧，我同你 call 架車送佢翻去啦。 唔使啦，你幫我睇住佢先啦，我去 call 我朋友。 哦，好啊， 唔該你。 飲啦，快啲飲。This is for my homies. Well. See you when I get there. Shall we meet the shell? 仲未翻啊？ 冇人听。 佢连手提都熄埋啊！ 我都话佢有人噶啦，你哋又唔信。啱嘅，真系好快嘅啫。阿 Sam 都等咗好耐咯。你同我饮水咪又咁快。咁啊 ，Cindy 又点啊？咪又咁。 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想念你的好。 落霞一提到 Cindy， 我同阿雪都望咗对方一眼。当爱嘅人唔再留喺自己身边嘅时候，就好似企喺崖边，望住一片海水慢慢潮退，剩低嘅只系一片荒凉。 试唔试下打多次电话俾阿 Sam 啊？ 不如车佢翻屋企先啦，你都好攰噶啦。唉，学人饮酒，饮到块面红卜卜咁，你睇你。 你听朝要去上海喎、 啊，车咗你翻去先啦。 你快啲帮我铺定啲报纸喺楼下床边啦，佢醉成咁一阵间实呕啫。 妈咪啊，你瞓啦，我哋整得噶啦。 你哋咁咧，迟早一定会出事噶。 唔系咧，佢撞埋几只酒一齐饮啫嘛。 点解唔系阿 Sam 凑佢翻嚟噶？你呃到我啊？ 阿母啊，搞掂噶啦，你瞓啦。 琴晚啊，煲咗啲汤仲有啊，你快啲煲翻热嚟饮啦，唔好阻住我雪柜啊。 哦。 早唞啦。 早唞。 早唞，妈咪。是不是喝汤啊？ 我听日走的了，不要再这样了。 我没怎样啊。 如果听日架飞机撞埋山，那我就只是记住你现在的样子。 你做什么要这样说 呢？那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嘛。 为什么你经常都讲到好像我们没有将来这样 的？不是啊。 永远都是我想到很远的时候才发觉你还在原地。 做乜咁猛啫？唔好咁啦，诶，对唔住啦，我又讲错嘢。 你唔好咁委屈啦，唔好黐埋你啊，好热啊。 咁我系一条蛇啊嘛，蛇缠难打一只。 你好无聊啊， 阿雪。 乜嘢啊？ 雪柜有花旗参啊，焗啲俾落下啦。 哦。 啊，伯母。啊，瞓唔着啊？ 咁都要瞓噶，早唞啦。 早唞。 早唞啊！ 哇，好痛啊！ 做咩啊？ 俾你阿妈吓一吓，我头咧撞咗落去个门框度，哇，好痛啊！ 抵死啊！等你死啊嗱！ 哈！你一见我痛咧，你就快乐噶啦。 哈！快乐。我谂起啊 ，Central Mall 入面嘅设计系咪你做噶？ 寻晚先砌好嘅啫，你去过咩？ 香薰店仔嗰度开嘛，阿浩同埋我哋去睇嘅，个 PR 就话系你哋公司做嘅，咁我已经谂到一定系你。 你睇下边一 part 先，有啲系 Ivy 做嘅， 系咩 ？Ivy 都做得几好噶，好少女仔咁薄嘅。我喺公司咧留几耐，佢又留几耐。所以啊，我唔敢偷懒嘅。 咁你哋咪成日对住咯。 所以佢都跟得好快。我而家去上海咧，啲嘢都系佢接住跟嘅。我做咁耐嘢啊，第一次揾到个咁有 feel 嘅啫。 系咩？ 诶，系啦，你今日见到边一拍先？ 水池对上嗰幅大墙。 哦，咪 Ivy 整嘅咯？ 点会啊？ 果然系我女朋友，咁都试唔到你。 你唔好玩得唔得啊？系咪你设计噶？ 系啊，咁紧张嘅。 你唔会明噶啦。 你唔讲，我梗系唔明啦。个风铃点解会烂咗嘅？ 阿豪攞嘢嗰阵时整跌咗， 佢整烂咋？ 佢将啲嘢放喺我度，点知佢一攞就扯咗个风铃落地啦。 但唔应该整烂噶， 佢唔觉意啫嘛。 希望啦。 点解你会咁话人噶？ 因为个风铃系我嚟噶嘛。 哎呀，弊啦，睇下落下先。 烂咗个风铃，就好似一个啱啱割开咗嘅伤口一样，而且仲系喺我将要离开嘅时候，先要俾我睇到。而伤口嘅痛，系 是因为阿雪那种没什么所谓的态度。 落霞喝得很醉，睡在我间房里，他整晚呕得很犀利，所以我们都没什么机会睡。但阿哲又不是很想出声，我跟他讲嘢，他好像不是很想答我。 我走啦，我要翻去执行李。 你小心啲啊，唔好乱食嘢啊。 我俾电话你啊，拜拜。 拜拜。佢走嘅时候竟然冇揽我，就连佢冇做呢啲咁嘅小动作，我都觉得佢令我好失落。喂 喂，阿雪啊，是不是吵醒你啊？ 我都未瞓。 落霞是不是来这里啊？ 是啊，我们今晚喝了很多酒啊。没 事嘛。他 睡了。 我熄了手提啊，所以就不知道咯。 不紧要，他都是我朋友来的。 那或者我晚点再打给他啊，麻烦你。 好啊。 拜拜。 咦，落霞， 我饿啦。 床边有杯茶啊。 我饮冻水。 唔好啦，咪一阵又呕啊。 我冇事啊，我唔系饮咗好多啫嘛。 我攞俾你啦。 嗯，两支啊，唔好攞咁少啊。 阿 Sam 啱啱打嚟啊。 点啦？ 我见你瞓咗，瞓到咁冧，咪冇叫你咯。 咪是但啦， 嗱， 唔使用杯啦。 我见你咁醉，费事送你翻去啊，因为阿 Sam 都未翻到屋企。 关佢咩事喎？几好朋友都唔使理咁多啦。老公就话啫，不过而家都唔系。 佢真系担心你噶。 你唔好以为我真系 V 汪汪啊！我真系觉得原来咁都几好啊！啊，简简单单做朋友，干手净脚，无拖无欠。佢有佢游佢嘅爱好，我有我个冷河。我唔会与佢有咩做噶啦。好似几多人啊，跳咗落街啊！以为有个喜欢的那个人来望两眼喊三声，怎知道都没有，连最低期望都没有，那些就最惨了，我边算？ 你想得太灰了，落霞。 当然不是啦，其实我以前开心得滞啫，这样好好咯，猛叫自己开心啲啦，开心啲啦，怎知原来都是不开心。阿雪啊， 乜嘢啊？ 你记住啊，唔好衰啊！我自己唔好啫，我都望你幸福啊！啊！ 落霞双手摸住我块面，因为佢攞过杯冰水，所以掌心有啲冻，少咗种真实嘅感觉，反而令我觉得佢而家好靓。 你知唔知啊？幸福嗰啲女人咧，美啲啊，特别靓啲噶。 唔系，识得去爱嘅女人都好靓。落霞，你好靓啊， 系咩？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好好预备，随便哪里。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谨记；没有意装，必须大地。忘掉那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我探测天地。我陪着你